第102集，配型。现在又轮到许少卿坐在那个椅子上了，他看着床上那个和安利七八分相似但头脑要灵光得多的小女孩，回忆起认识以来相处的光景。小朵最近似乎恶化得很快，但配型却迟迟没有消息。原来有钱也不一定就有用，钱能弥补遗憾吗？不能。不，小朵还活着，这就不算遗憾，那钱就还是有用的，他想。他突然很庆幸和感谢他的母亲，让他带着这样一种遗憾的心情去挣到了很多本来没用的钱。 会好的，这次会好的。 小朵又醒了，看见身边又换人了。 你们在干什么？一批一批的，就好像那个…… 闭嘴，要不然我把你嘴给缝上。 我也就跟你开玩笑，因为你比他们都强大，跟别人哪敢这么说。刚才爷爷哭得很厉害，你说他身体不好，我们本来想让他高兴，现在反而让他哭，怎么办啊？ 那你就得把身体养好，死在他后头。 爸爸，那万一我还不了钱了怎么办？ 不行，你必须要还，我还没做过亏本的买卖呢。 我头晕，我头疼，我肚子里难受，我还很困很累，我真的很难受，但是我不敢告诉他们。 困就休息，睡着就不难受了，别想那些有的没的。 可我不想睡了。 那你想干嘛？ 那你给我讲故事吧，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我怎么可能会讲故事啊？ 上网搜一个。 行。丑小鸭？ 早听过了。 白雪公主？ 我都能给你倒着讲。 三只小猪？ 爸爸，你知道那是几岁小孩听的吗？ 你看，你都听过了。 你找的故事都太大众了，就没有点新奇的故事吗？ 新奇的？哦，这么说有一个我都没听懂的故事。 小朵来了兴趣，如果是许少卿都没听懂的，自己听懂了，那不就证明自己比这个大富翁还要聪明？ 快给我讲讲。 小土豆在外面玩，遇见正在勤劳翻地的蚯蚓伯伯。蚯蚓伯伯对着小土豆说： 小土豆啊，快回家吧，你妈妈找你都急疯了。 小土豆就滚回家了。土豆妈妈看见他就是一顿揍： 哎呀，瞧你这一身土，脏不脏？ 小朵还在用肿眼睛盯着自己，许少卿觉得他肯定也没听明白。 讲完了？哼，看，你也听不懂吧？ 这有什么听不懂的？一般孩子出去疯玩就会把自己弄脏，妈妈生气了就会一边揍孩子一边说那个话。可是小土豆本身就在土里，但土豆妈妈还是对他说了这个妈妈们打孩子是都会说的话，多好笑啊！ 听了他的解释，许少卿真的忍不住笑了一声。 好笑个屁啊，什么神经病故事。 好像有什么不对劲，他闭上嘴看着小朵，小朵也看着他，四目相对。 我爸也给你讲睡前故事了，我好多年都没听过这个故事了，听完就感觉能睡好。我睡了，爸爸。 小朵又一次闭上眼睛。 今晚我留下来陪小朵吧，红姐明天一早来替我。 哎，我也留下陪她。你就别在这里添乱了，万一犯了病，那小云照顾谁呀？ 哎，行吧。 你们俩呀，明天还得上班呢，也早点回去吧。 好，红姐，你照顾好我爸。 哎，放心吧。 许少卿在走廊里远远看着安里和周小云说话，安里面色沉重地安慰了哭泣的周小云，安慰了很久，周小云才平静下来。两个人往停车场走。 小云说，医生告诉他，如果不能尽快找到配型，小朵的情况就会很危险。 小朵是什么血型？ 我 O 型。小朵和小云是 A 型。 我也是 O 型，可以试试吗？ 谢谢你，但不要这么做。除了我和他妈妈，没有人有义务为他做出这种牺牲。你还年轻，路还长。现在我就等医院那边有遗体自愿捐献的配型通知，得不到就是他的命。 在一个阴影中，安里突然忍不住靠在许少卿的肩膀上。许少卿从兜里掏出一包纸巾，撕开给他。第二天，许少卿破天荒的没有早起去上班，他窝在床上思考。根据他对自己身体的了解，自己的体质非常好，尤其是肾，即使只留下一个，肯定也超过很多人的两个，比如安里那种废物的两个，说不定还能因此适应安里十天一次的需求，减少两人之间的摩擦，一箭双雕啊。这么看来，既然那个东西如此多余，为什么不能分给孩子一个呢？他起床后还是跑去医院做了配型，可并没有配上。大概这个世界上只有坏事才简单又巧合，好事就非要历尽磨难，这是一种定律。从那天起，小朵就在医院里常住了。周小云年后也没有再做护工，现在就和红姐外加一个护工一起倒班陪着小朵。徐老爹也很奇迹的，很久都没有把自己折腾到住院，每天按时吃高血压药，也不偷着喝酒了。渐渐的，徐老爹的脾气好像都在跟着变化了，他似乎也越来越能控制住自己，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住院，他得照顾小朵，不能再给家里添麻烦。徐老爹偶尔会在陪着小朵的时候见到安里，有时候两个人还会聊上两句。江前刚看见安里的时候，表情则有些复杂，但时间长了，俩人也能平淡地互相打个招呼。周小云也把一些必须交代的情况跟小朵姥姥做了说明，姥姥也很配合地接纳了亲家，只是能看出来，他对安里还是更亲近些。两家人以小朵为中心连结在一起。五月初，安里跟的项目也正式收尾，许少卿没有给他派新的活，而是让他有空就多陪陪孩子。这段时间小朵一直在病床上躺着，情绪很不好，频繁的透析和换药，疼痛难过，再乖的孩子也有忍耐不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小朵想见张子涵，想见许少卿，因为她觉得自己可以跟闺蜜发脾气，而许少卿是个冷淡又坚强的大人，她也可以什么牢骚都告诉他。还有红姨，红姨说话有乡下人特有的实在风趣，经常能把小朵给逗开心了。 爸爸，我最怕看见妈妈和爷爷哭了。 那我留下来陪你好不好？ 嗯。 于是许少卿将接下来所有出差和外地项目的推进计划都派给别人去做，他暂时就不离开江氏了。 你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旁边有个患者家属说的，说现在出了一种新药，据说体质好的术后抗排异可以达到接近自体器官的效果，不过呢就是巨贵，要一直用，不走医保吃不起。你知道我是个富翁，那个药呢我已经托人去弄了，手术的医生也给你找了最好的，还有移植丸促进你长个子的药，还有护理专家，你只要做好一件事，就是调理好身体，保证随时可以手术，剩下的全部交给我。你要是这都做不到，那你就是浪费我感情了。 我努力，爸爸。 虽然没人摆出来明说，但似乎所有人都已经开始试着用一次次陪伴的方式，学着对不知何时会来到的告别脱敏。当然，同时也准备着迎接说不定什么时候突然出现的希望。许少卿思来想去，还是给江前看了老郑帮他搜集到的肾移植专家名单，让他帮忙拿主意。江前马上问了相关科室的同事，经过商量，敲定了其中几位做过出色儿童肾移植手术案例的专家。肾移植手术后存活概率和个体素质、手术质量、术后抗排异都有绝对相关性，任何一环都要力保做到最好，才能提高生存几率。通过安排， 专家答应，只要和自己医院的手术没有时间冲突，就可以随时带着团队过来手术。两家人在不知前路的等待中，一起度过了备受煎熬的漫长的两个多月。 没事的。 一个16岁的外省小姐姐病友做了移植手术，很成功。出院前她来看小朵。 我在网上认识几个病友，大家都是在等的，有的很幸运很快能等到，有的会久一些，但只要坚持总能等到的。他们现在都好着呢，我看啊，你这时间就快了。小妹，信我， 祝你身体健康。 躺在床上的小朵为她高兴。果然如那个小姐姐的预言一般，在5月中旬里很普通的某一天，希望就突然降临了。 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正在热播。